新纺织机又是李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 KBN， 也是我最喜欢的双人组合。Hello， 你好，嗨嗨，一位是 Cheer， 一位是 Jerry。然后 Cheer 今天声音非常有磁性， 还好还好， 充满鼻音跟低音，因为昨天晚上刚从重要典礼的庆功宴回来， 从地狱逃脱。 一直是金曲的幕后的工作人员之一，然后昨天也有朋友得奖了，所以 是的， 所以你一直到今天晚上早上才睡觉了。 差不多是玩得到早上，好累啊。 然后Cheer 就是今天一身夏日打扮，花衬衫、黄色短裤。好，所以我邀请你们来，就是觉得急需你们，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有那种需要这个。注射一些什么的感觉。然后所以你们说主题就直接叫夏日约会，今天的放的曲风好棒哦，好美哦， 就有点梦游感吧，又觉得好热好烦哦，然后对，又期待要出去玩，也该是出去玩的时候， 可是开门就觉得刚好热， 对，所以吹冷气啊， 好废啊！你这样把北极熊放在哪里？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室内可以听着这些音乐就好，度过 睡个午觉。 对 对, 对，第一首是谁放的？ 我 哦， 叫 Coconut Mango， 芒果跟椰子， 对， 好棒的歌名。好啊，我们今天是 KBN。我们的好朋友来放一些适合夏天听的音乐。 这首就是 Cher 的曲目， 是 他是谁？ 这是一个叫做 Submerse。对，但关于这个 artist 的细节，现在不好说。 因为好，反正我们每次都会最后都会贴曲目出来，然后大家只要尽心的享受这些音乐即可。然后你现在听到的是爱乐电台。然后我们今天六月最后一天的午后， 耶、yeah, ，终于， 就是要放这些很舒服的音乐给你，让你那个泡在泳池里喝啤酒。 哦耶！ 各位介绍一下他们现在在录音室里面在做的事情，他们两位就是坐在对面，然后 盯着荧幕， 盯着荧幕，盯着一台电脑，然后手上有一个 mixer， 然后两个人就，我就常说很像动手术一样，然后两个人四只手就不停的在转换，然后再找这个音乐的节奏跟拍点等等，然后一手接一手，是这样子吗？ 对，还有同时还要控制它的频率。音量大小声，除了速度之外， 然后这些音乐都是在之前在你的资料库里面，你就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到现场再看哪一个接哪一个是最适合的。 对，没有安排任何，大概就是跟厨师煮菜，要准备食材，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因为当天的状况会有一些或者先后次序的差别。 了解。然后那你们两个也常常在外面就是放音乐做 DJ， 除了你们自己的创作之外，然后你们在我知道就是你们近期可能也会有个演出，算是演出。 下礼拜我们要去花莲的一个音乐节，它是叫做海货音乐节，是在花莲海边的一个 outdoor 免费的活动。 哪个海货？ 海货，货是 或许的货， 或许的货 ，or 的货。对。然后已经蛮久了，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要去，可是天气的状况 呢，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那边。但今年希望可以成功的到达那个海边， 如期， 对，成功到达那个海边。对， 大家可以到去查相关资讯，如果看到你们现场的演奏演出的话， 下礼拜天的晚上， 下礼拜天晚上， 晚上最后一班关场的， 那是几点啊？ 好像 蛮早的， 七点到九， 八点到十点之类的。 anyway， 差不多那个时间， 八点到十点。 KBN 就是，对啊，我常常说，就是你们的团员本来是九个还是十个？ 二十几个吧。 我最近看到那个影片的感谢名单跟成员名单，都不知道这是谁了。 有昨天，对，昨天又捡到一个。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所以在之前的演出跟之后未来我们的演唱会 ，KBN 也会加入。 中秋节 的最后连假最后一天，我们演唱会 KBN 也会在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出现。因为我觉得你们对于声音的运用一直有很独特的想法，然后我常跟他们两个在联络的时候，我都说两个外星小友，所以就会觉得好像这部分是很能沟通的。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态度跟 在自己世界里面的那种快乐。好，当然工作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但是对音乐的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合拍，虽然好像感觉是不一样，因为我感觉我是旋律比较强，然后你们节奏跟声响很强，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很想合作试试看。嗯，然后还有然后什么，对，那个因为 Jerry 我去上个月，诶，这个月你有找我去看一个你的演出，然后是你跟另外一个 DJ 朋友 DJ 朋友 DJ 朋友 DJ 那那个我们等一下来再讲一下哈、啊、我觉得那个计划也很好玩。 欢迎回到夜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想。刚才那个2001太空漫游就是莎士老师的卡拉图斯特拉如斯说的改编版，真是太厉害了。然后我有朋友立刻传简讯来说好好听耶。你说那是1972年的 1972年没错。 怎么念啊，现在这个是谁？ 现在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改编的，它这个原曲是一个 drum and bass DJ 叫做 Ronnie Size， 对，就是20年前，嗯，然后他就是等于是有一个乐团帮他改编这首他原本的歌，对。 然后每次你们的音乐进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话，因为就觉得太好奇下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好，我先听一下。 See at an unknown destiny. No home to return to, nobody waiting for me. So con mi pena, solaba mi condena, correré mi destino para burlar la ley. Perdido el corazón de la grande Babilón, me viste de clandestino por no llevar papel. 现在我是进入一个中南美洲的节奏一曲风中吗？ 对， 这个是谁？ Manu Chao， Manu Chao。 哦，这是秀秀最喜欢的，很对，确实就吉他手是他喜欢介绍的。 对对对， 这个， 这曲子叫做 Clandestino， Clandestino， 我不知道这样念。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去过中南美？ 没有，是是是， 两个风格好接近，好像很靠近那边。尤其是 Jerry， 我觉得你就是完全是那种中美洲还是南美洲来的那种感觉。因为主要可能因为你的发型吧，就是一个大卷头，但是很清爽了。然后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你我看到你的那个演出是虽然是 对， 而且你跟一个 VJ 朋友一起，我有去看在那个空军基地的文创中心， 空总 、很棒诶，就是虽然是一个就等于再开发再利用一个像大礼堂，然后进去然后走进去以后就看到旁边左边是什么，以国家兴亡为己是个 超大的， 好久没看到这个标语，然后你就在大礼堂的 正中间 舞台，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后面就投影着，我觉得好像是宇宙万花筒这种感觉。 对， 好像有细胞核分裂，然后又有这个星球。 还会再演吗？ 应该还会再演，再想办法演。 对， 对，就是其实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之前我的那个朋友张邦宇，他在去年的时候在空总的时候驻村，他的一些画面的作品，然后一直延伸下来，然后他在延伸的过程当中，他试了投影跟做雷射两种不同的材质去呈现那个画面。对，然后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搭档过一次，就是在他空总的类似是毕业发表吧，我们就是有做一个只是单纯是用雷射去发射，然后用我的声音，我创作或即兴一些声音，然后来反映雷射，或者是让雷射好像感觉有声音，然后同时因为它的一些技术，所以让雷射原本看起来我们都是直线的，然后让它看起来像是弯曲的。那时隔半年，我们后来又在不同的尝试，就是让他的这些作品跟他中间在尝试的那这两种素材，我们可以就音乐跟就是我做的声音搭得更紧密，然后让那些画面呈现的样子好像是从我的声音开始发展，一路到变成是一颗很完整的星系，或者是像说宇宙万花筒的感觉。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会很长时间的一直注意它或观看它，然后感觉是很像是在关心。然后也会很像在看，有点像是生命之花，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图腾图案的样子，所以就是有点，它其实还蛮中性的，然后蛮欣赏一种纯粹的美感。 的确是有这种感觉， 就像雷射的感觉强度又让你觉得很纯粹。所以它就是会一直会聚精凝神的看，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我家，在我们在尝试在实验的时候，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都在发呆，就是在看那个很像猫，然后就一直看着那个画面，然后就哇，好帅哦， 自己被自己帅到， 对，然后觉得很有趣，所以就我们就开始慢慢发展这个画面，然后其实当然就是真的。只要是舞台的画面够大，就是投影或者是雷射的受面够大，就是它看起来的那个惊人度就会更 跳高，很重要， 对，跳高超重要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 所以说可以这么巨大的美感。 嗯，真的有这种感觉，而且到最后就会看到那个一个光点，然后慢慢慢慢往上升，然后消失，就很像火箭发射，然后在我们在地面往上看，对，然后它就消失在。 其实那个我在设计的时候，我是想说我想要让人类体验猫的感觉，然后 什么是吗？ 所以其实到最后那个留下来的点，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一直盯着那边看，然后左转右转，然后所以大家头就会这样， 好烦啊。 然后突然消失了，就大家就会突然啊，所以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猫是这种心情， 你确定猫是这种思想 吗？好，这是之前Jerry 跟就是在空总的这个计划是人士，然后希望之后还有演出的机会。然后今天我们请到朋友是 KBN， 哦耶 耶耶，我们是听到他们准备音乐跟对啊，总是很舒畅啊！今天是夏日约会，大家有开始感觉到清凉气息了吗？ 电台可以直播的话，不过我们当然不会直播。如果你像我这样幸运在录音室里面的话，你会看到右手边就是 Cheer 跟周玉两个，就是在他们的 Mixer 混音台前面，还在电脑盯着， 手忙脚乱， 然后就是。对啊，玩得很开心。然后另外一边呢是彭广林音乐教授彭广林老师，他拿着他的小提琴，他常常坐在那边，一面拉小提琴，一面解说，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拉一拉，然后就放一放。我记得有我看到他在那边演奏，然后一面录节目，我觉得哇，超酷的， 就是直接 break down 给你听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就听到他录的那集节目，前面他拉拉，后面他就放了管弦乐团版本。然后我们听的人就说：“诶，这他拉的吗？”就后来就听哦，海飞丝，相差不远啊，彭老师，这样拍马屁太过头了。不过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音乐场景，就是你看有音乐真好呀。现在配乐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放 顺哥？顺哥。 这是你故意设计的还是人家曲子本来就这样？ 曲子本来就这 样。刚好讲到这个， 对啊，不要得罪 DJ。DJ 的意见，对啊。现在这是你接的了吧？ 没有没有，他本来就是长 这样。谁呀、啊？谁这样子弄啊 ？Richard Dorfmeister。 好好，不用叫他名字，真是的。 Luke Alice Stallus。 今天请到朋友是 KBN 看比鸟的 Cheer 跟 Jerry， 他们是声音纺织机最常出现的二人组合。时间是下午3:50，然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之后再听他们两位带来。他们说的是夏日的约会，我就不知道这首曲子跟夏日有没有什么关系。刚那个圣歌家， 解释一下。 对啊， 前面一开始有约会感觉，中间总是会过程惊险吧？ 的确，这是真相。好，我们等一下再休息之后再回来，然后听他为我们放的音乐。趁着这悠扬的乐声， 意大利亚呢， 让我为各位介绍一下，因为刚才 KBN 就是我们稍微讲一下最近在做什么，然后我讲的说会请他们也会参加我们这次在9月在 TICC 演出的乐团之一，然后那就 by the way， 请问大家知道我要开演唱会了吗？ Yeah. 谢谢这么热烈的欢呼，我有听到。 加演演时长， 我们现在正要开始要准备冲了，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9月中9月15号演出，所以我们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然后导演啊、灯光啊，或是舞台啊，都已经开始在集中精力，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下礼拜二就要音乐组就要开始冲了，那。音乐组很厉害，我现在想起来，除了你们两位之外，你们两位就是 我们是最逊的啊，其实 什么？你是我的那叫什么？ 你们是我的安全气垫。然后另外几位乐手我觉得也想起来真的很传奇，一个就是黄中岳嘛，然后黄中岳就是一个制作人，然后是一个编曲以及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 对， 太厉害了。然后我真的就从十几岁就认识他到现在，然后他前两个礼拜也有来节目。你为什么要放电梯的音乐？好了好了好了，就是好， 这样 你就是要让我轻松。好的，我要说的是黄轩的竟然，我发现他是昨天今天晚上金曲奖的演奏的专辑的总招黄中岳。我有问题要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入围？好，没有开玩笑，入围真的都很厉害。然后黄中岳是一个非常个性鲜明的人，然后另外一位是陈主慧，是大提琴手，也就是昨晚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黑名单工作室的成员之一。然后另外是新认识的就是钢琴手叫叶振廷，然后这个小天才呢，他得过爵士钢琴大赛首奖第一名。本来我们因为我有先跟他， 我们要跪着表演， 没有，我先跟他对的时候他本来就很爵士曲风，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你唱我觉得有点喘，无法换气，就是会头晕。然后但是第二因为爵士的弹法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第二次对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厉害，他会给出一些很棒的和弦跟一些想法。然后我觉得另外比较正常就是小提琴就黄伟俊吧，他应该就是比较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 总是要有一个人 对，总是要有一个正常 拉回 乖乖牌。 没有，非常非常喜欢他，因为你看他表面上很正常，但是他是一个，他是那个皇家比利时皇家音乐院毕业的爵士小提琴手，也是完全四度的团长，所以我们。更何况我们还请了弦乐团，就是这次还会有一共是五个弦乐手吧。所以会 好庞大哦， 你们两个自己在加音效。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想起来就觉得还蛮兴奋的，然后也觉得很充满力张力跟力量，就是这些声音加在一起我们会把它带到哪里去。我自己是很期待 下礼拜二开会的时候就知道。 对，我们下礼拜大家会先开第一次 够，我想买票的。 什么时候开卖呢？ 对啊，什么时候开卖？ 我什么问你啊？我怎么知道？老板，老板什么时候开卖？ 已经开卖了， 已经开卖了啊！ 大家在 iPhone 上可以买到， 大家记得去留言，然后要订购。 对啊，要展现出一种 中秋节 抢票的感觉。 中秋节， 麻烦大家。好好好，那现在这首曲是什么？赶快换话题。 Blockhead Coloring Book。对， 听起来是好多声音组合。 对，这是一个嘻哈制作人，然后他每天都喜欢取样一些奇怪的风格。比较特别，比较异国一点，然后这首就听起来就很南美吧，就是那种稍微忧愁小品的嘻哈作曲， 那来听一下。 现在是嘻哈加钢鼓， 对，等一下要饶舌了。 然后要问问两位的夏日计划，既然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约会的话，我们 去海边，去海边， 一定要去海边哦。 不管晒伤， 对，脱皮，喝啤酒。 你们现在都会游泳吗？ 会啊， 就往海里游去的那种。你会？ 我往海里游去，我可能就回不来。 你爸是船长，对我想起来， 算 舰长， 算大副啦，大副。然后，但他没有真的认真教过我游泳，就是他只是把我丢到水里去。 然后你就 自由吧， 自生自灭的概念， 自己学游泳 这样。那 Cheer 呢？ 我应该下到海里面就回不来了。我比较山的人。 所以你昨天刚刚忙完， 对， 忙完进去以后 整个六月， 整个六月都非常忙。 对，忙完进去以后，希望可以放假，但是好像也没有要放假，就是也是有很多排练。很多制作的事情要进行，但是还是要找机会出去玩。 对啊，确实你们的那个公司真的是做很多很有趣的 project， 然后 对， 确实还很一线的，这重要的一个， 好多奇怪的事哦，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大家遇不到的事情都遇到了。 然后 夏天还有什么？ 你们说你们要去寿丰，你们要去花莲演出，在寿丰乡。 对，他在花莲，好像那个远雄海洋公园的下面一点点。 哦， 对。 然后在下一个礼拜有一个厨师朋友要出书 哦，对， 妈妈也是有一个类似 party， 好像是什么台菜的。五十道什么阴影之类的， 五十道阴影 是这样的书名。 编辑听到应该很荒谬。其实好，对，他的书要卖，就是要大卖，希望可以 边喝酒边配台菜。 对， 好，是 KBN 的夏日计划， 饶舌啊，要来饶舌。 好，大家也来想想夏天要干嘛吧。But you can't, you won't, and you don't stop. But you can't, you won't, and you don't stop. But you can't, you won't, and you don't stop. I got the brand new dudes, you're guaranteed like you. Who? I'm on like Dr. John. Yeah, Mr. Seuss, who I'm a newlywed. I'm not a divorcee, and everything I do is funky like Lee Dorsey. Well, if you're taking off the bell, I'm 1, 2, 3. If you want to do the round, then come see me. I got the sidewalk fit with the unique moment. I keep it on and on. It's never. On the couch of fire. pieces. You won't and you don't stop. Of course you can. You won't and you don't stop. Oh, when you can. You won't and you don't stop. Cures and accelerates, knows when it resonates. I can't remember speaking highly of her likeness. Trap captivated by them feminine devices. Tantamount to ISIS, golden and priceless. But without her presence, everything would seem lifeless. So I'm thinking of a way to describe how important she would be to my tribe. Hypnotized by that feminine vibe, cause she was God in a sense. And through her womb, she would bear a masculine prince at my expense. I'm sifting through the barrel, trying to find one, a transcendent and refined one. And now I seal it when the time comes, making my bids to build ties like a powerful bridge. That's what it is. 下午4:25，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房，直接继续来听 KBN 的音乐。 Quisiera ser el rizo de tu pelo Quisiera ser tu séptimo sentido Quisiera ser el sueño de tu ombligo Oh, quisiera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 KBN。 Hello， 刚刚 KBN N 这样念对吗？ N KBN N 的， 你们正确发音的KBN 可不可以的？ 开皮鸟，认识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然后现在已经都是在各个领域音乐领域上，然后有很棒的成果。然后我转贴你们发的节目预告，有还制作了一段影片，这影片是你们自己做，这是什么都会自己做的吗？ 这个其实是上礼拜帮一个叫做 Circle 的 Tango 乐团。就是本台的李承宗手风琴，他的手风琴手， 承宗博士， 对对，承宗博士。我们为什么听音乐的？他的演出帮他准备的素材，然后因为演出完了，想说夏天嘛，就来弄一个什么东西好了。 就你是去拍的吗？你自己拍的？ 没有，那个其实就一些素材。哦， 真的什么都会耶。所以，据我所知，你那个在学校学的也是哲学方面的， 对，哲学。 可是音乐是视觉这些设计，然后我觉得好像像到你们这个阶段，几乎好像真的是每个人都会一些 斜杠人生， 对，要 好怎么办哦？ 在路上要 因为只做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情没办法活下去。 对， 但是那个审美跟那个都是很棒的， 要学哦。 对啊，我觉得我一直对于新一代的这些创作人都觉得，每次看到他们，看到你们或看到其他的朋友，都会觉得心中的那种热热的感觉，就会觉得你们真的比我们厉害，就是很优秀。 年轻人更厉害， 对啊， 年轻我们也 还有更年轻， 对， 有啊， 我相信，就像我说之前那个志根来刘琴佐他来上节目，他就说他的吉他就是学2年，其实他就是看 YouTube 学的， 这超强。 等一下，这音乐太好听了。是那个 Pink Floyd， 对，但是那个 The Flaming Lips， 他们有出一张翻唱《Dark Side of the Moon》的专辑的里面一首歌，他编的改编的很蛮恐怖的，来喽。 好，听完 Dark Side of the Moon， 现在这个是 Joe Scott Heron，就是一个 诗人， 是对，好像是美国芝加哥还是哪里的诗人，对，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的作品每次都，反正就是他写的东西还蛮有诗意的，很多制作人都有重新 remix 他的作品。这是他原曲，然后叫 Alien Hold On To Your Dreams。 Down at Western Union, sending cash back to your family, drinking down cerveza where the lights are very low. Maybe it's time to wonder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r village, the woman that you love so much who's still in Mexico. Just $2 an hour, there isn't enough to redeem your life. Kept it in your mind, you're trying to hold on to your dream. Hold on. It may not be a lot. Hold on. Cause you know it's all you got. No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all the fear that grips your senses, you have got to hold on to your dream.City of the angels with its bright night fascination only add to the confusion your mind must now endure. The gringos take advantage when they know that you're illegal. You avoid La Policia like a plague that can't be cured. Paying the moneda, find out just what for you mean. But then I find complaints if you want to hold on to your dream. Hold on.A lot, hold on, cause you know it's all you got. No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or the fear that grips your senses, you have got to hold on to your dream. Hold on, it may not be a lot, but I'm holding on, cause you know it's all you got. No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or the fear that grips your senses.You've got to hold on to your dream. Hold on. It may not be a lot, but I'm holding on. Cause you know it's all you got. No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all the pain that gives your sense anywhere. You have got to hold on to your dream. Yeah. 介绍一下这首曲吧。 这首是叫做 Fatalism， 是 Massive Attack 的歌，但是这个版本是坂本龙一做的 remix。 教授先生， 教授教授。 I'm 100,000 men， 就是他抱我的那件衣服我都还没洗，就没有在台上 没有表框， 没有表框还是舍不得死。 电子部分是又是 Avanoto 吗？ 不是 、是他自己， 应该有另外一个叫做 Yukihiro Taka、 日本人 Taka Munier 介绍一下，好特别。 这个曲子原本是一个 Ninja Tune 的一个制作人，忘记是谁了。反正这是他的，好像1998还是2000多年的作品，然后还蛮有名的。就是他的快板其实还蛮俏皮的，然后很常被拿来做一些配乐啊，或者是有趣的那种俏皮电影的背景音乐。 真的吗？ 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电子音乐制作人叫 Mundo， 他重新翻作的的作品。2019的 remix。 听一看。这个约会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是带回来的吗？ 就去， 刚不是去海边了，回来 有花有翅， 确定吗？哎呦，这个好像比较轻松。快 ，Jerry， 你刚刚说什么？ 好吧，认真一点好直接下海。 对，非洲的音乐，要重新混音， 对， 知道是哪一个国家或部落？ 没有特别研究， 好好听哦， 西非 之类的， 好好听，真的好好听。 这整张专辑都这样子，对，还蛮妙的。这个唱的乐手应该是特别找来，然后他的整张专辑所有编制都是这样。那个乐手叫 Nidia Gangora。Nidia Gangora， 觉得好像在音乐世界里面其实什么都是可以混合， 对啊， 然后什么都是可以不断的探索的，不一定是，绝对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不是只有一个潮流，对啊，世界上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的， 世界好大， 对啊。 我那天看到一个那个 Airbnb 的计划，超想去的。他重新拷贝了一个，就是那个《环游世界八十天》的那本书，然后他重现了就是那个旅程，然后他就是从全世界募集4位可以去参加这个旅程的人，然后就是他可以让你去 Airbnb 的所有的行程跟 Airbnb 的住宿，然后就是有搭船有搭火车，然后还有各式各样就是书里面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玩到，然后只要15万台币但去80天好爽啊，超想去的， 但80天环游世界太短了，80天走世界太短了， 但还不错啊，还蛮够了。 出去玩当然不错，我也想出去玩。 好，每次跟 PKBA 的旅程都好像可以去很远的地方，有时候是外太空，然后就是地球某个角落。然后希望下次很快再碰面，我们是真的很快碰面了，然后但是跟观听众朋友 就是下一季 的时候，注射的时候， 等天气变凉快的时候， 要再来的，好，很期待很期待好啊，那今天 好， 谢谢大家咯， 再会哦， 下次见了， 周末愉快， 拜拜。 yeah.